个孤独的夜晚，一颗心撕成两半，一半留给我自己，一半送给你。是我爱你不够多，我却不知该怎么做，从未想过许下承诺，只想牵着手我就很快乐。我的爱人，你爱我吗？你为什么不回答？我知道你有太多的想法，难道你还对他放不下？我的爱人，你恨我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其实我的心真的很脆弱，趁你才赶紧选我，我无法去挣脱。 挣脱。